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在南海顺利回收了一台最新研制的海翼1000水下滑翔机，该机无故障可以连续工作91天，创下了我国水下滑翔机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等多项新纪录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雄安新区最近与百度集团举行了对接座谈，就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潜在合作领域进行了对接，未来也将实现以智能公共交通为主、无人驾驶为辅的出行方式。第12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，展位的总数超过了6万个，境内外参展的企业超过了2.5万家，预计将会有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。最近，武汉长江大桥迎来了建成通车60周年，60年岁月沧桑，武汉长江大桥蔚然屹立，风采依旧，这也是武汉最知名的地标。最近北京的气温骤然下降，而距离北京每年的正式供暖日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住建部也发布通知称，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可以考虑提前供暖。从今天开始到明天的清晨，天宇将会出现双星伴月的有趣天象，金星、火星和残月近距离相聚，如果天色晴朗的话，全国各地将会在日出前的30分钟到60分钟观赏到这样一个场景，观察的方位在东方的低空。最近，多国音乐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办了丝绸之路音乐会，旨在通过音乐这一世界共通的语言，促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。电影《羞羞的铁拳》在上映第15天时，票房已经突破了16.15亿，打破了2015年港囧的票房纪录，成为了新的国产2D票房冠军。 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

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将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那继续要来说到的这个歌手呢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，他就是张惠妹了。但是可能因为张惠妹有太多的好歌，所以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到底哪一首是她的成名曲。在1996年，阿妹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《姐妹出道》。这张专辑呢，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。那在这样一张专辑当中，像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》《简爱》《解脱》等等，更是成为了 KTV 点唱金曲。既能跳又能唱的阿妹张惠妹呢，也是自此一炮而红。这张专辑也使得张惠妹成为了第一张首张专辑在台湾销量超过100万张的歌手。今天节目讲我是娇娇，那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张惠妹成名专辑的同名歌曲《姐妹》。 风会

9669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随着冷空气的到来，气温也在一天天的跳水，但是有很多的人却不重视保暖这件事，认为春捂秋冻不生杂病，越冻越健康。其实呢，盲目的忽略身体的保暖，不但不能养生，还会给疾病趁虚而入的机会。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以及一些特定的人群，其实你们并不适宜秋冻哦。那今天的微笑提示就来告诉大家，到底哪几类人是不适合秋冻的。不适合秋冻的第一类人群呢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，你们要尤其的注意保暖。因为当身体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，交感神经会比较兴奋，全身的毛细血管会收缩，血液循环外周阻力随之也会加大，从而引发血压上升，心脑负荷也就会随之加重。加上秋燥的原因，会常引起体内缺水，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，极易引发心绞痛、心肌梗死和中风等疾病。那第二类人群就是胃不好的朋友们了。秋天呢是胃病多发的季节，而且在深秋的时节，气温变化无常，胃肠道对于寒冷刺激本来就比较敏感。如果说胃肠道不慎着凉了，很容易引起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复发哦。第三类是支气管炎、哮喘、肺心病等病史的人不宜秋冻。寒冷的空气呢，会对人的气道产生不良的刺激，从而引发气管、支气管和小气道的痉挛，使得上述的疾病复发或者是加重。同时，患有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呢，在这个季节常常会反复的出现腿部胀痛和沉重感，受寒之后更容易让上述的症状进一步加重，出现关节疼痛或者是伴有肿胀、行动不便等等。那第五类人群呢，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了。糖尿病通常会并发血管神经的病变，那这种情况也是不适合秋冻的。同时还要提醒大家，秋冻并不是全身的各个器官都要冻，比如说有些部位像颈部、脚部、腹部和肩膀等部位，应该根据天气的情况注意保暖。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就算体格健康的人群，春捂秋冻呢也是有条件的。那一般情况下，日照的温度在15到20摄氏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穿衣，但是真正到了接近初冬时，这一原则就不再适用了。所以要记得，秋冻也要顺应自然的变化哦。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

情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是我想等待创作的念头。幸福，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。 爱你爱你也把我逼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。爱你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最近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回国，圆满完成了亚非欧20国的访问任务，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出访时间最长、访问国家最多的新纪录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第12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，展位的总数超过了6万个，境内外参展的企业超过了2.5万家，预计将会有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。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最近正式上线了，将会迅速地投入19大的宣传报道，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最新声音，中国未来发展的最新蓝图。中国田径协会近日透露，将会在11月到12月全面地向全球华人进行部分项目的优秀田径人才的选拔，目前报名的窗口已经开启，将会在10月31号结束。三峡水库的水位突破了174米，这也就标志着三峡工程新一轮175米的试验性蓄水进入到了最后一米的冲刺阶段。而按照计划，三峡水库的水位将会在本月底或者是11月涨到175米。重庆游乐园的摩天轮运行了26年之后，按照国家的规定停止运营。当天超过了5000名市民前来告别，工作人员也把关闭的时间延长到了最后一名游客购票完毕。北京居民期望的寿命在16年增加了4.57岁，达到了82.03岁，仅次于冰岛、日本、瑞士等13个国家和地区。而2030年，北京人均的期望寿命将会超过83.4岁。南京农业大学的运动减脂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，同学们在课上运动减肥，减掉原来体重的7%就可以打满分。曾经有学生在一年减掉了51斤。 这样吧，

有的梦从来不大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。我痛的疯的伤的，在你面前哭的最 如今大龄和单身好像成为了都市生活的一个代名词，但是最近呢，也有相关的机构说长期的单身是有危害的。那新西兰研究发现，单身生活堪比吸烟。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和斌也指出，单身或35岁之后才生育的女性，乳腺癌发病率比30岁之前生育的女性要高一些。美国的研究也发现，单身女性呢比结婚女性的寿命平均低7到15年，但是男性比结婚男性的寿命低8到17年。现在来说，单身已经成了一种生活状态哈，让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。但是听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快速脱单的想法呢？就一下一个月11月11号单身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那周周在这里也希望你也能够在光棍节之前尽早脱单。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。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？他惦记的、深爱的、唯一的你，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？当错过了、失去了、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？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。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？他惦记的、深爱的、唯

道善和义永远无法抹去。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穿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孤再也没有出现。 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茶在中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中华民族呢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民族。追根溯源，日本、英国等饮茶大国的茶呢都是源自于中国。茶之于中国，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，啤酒之于德国，咖啡之于意大利。那在自然环境当中，静静的品一杯茶，感受阳光在山的上空铺开，满眼绿色，也会让人容易忘记时间的过去，忘记忙碌的工作日。这种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，相信会让不少的人充满了好奇和向往。这里是969老板说，我是昭昭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煎茶水记的 CEO 朱景武，我们一起来听他对于茶和慢生活的讲述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栏目，我是煎茶水记品牌连锁茶馆的 CEO 朱景武。 朱景武和茶有非常深的缘分，从小就和茶有了接触。 因为我就出生在茶的产地浙江，自小就是跟茶为伴。我呢一直是从事这个茶行业，学的也是这个专业，之前呢只是简单的做一些零售或解散的一些茶文化培训，然后根据一些客户需求，慢慢的就是形成了煎茶水记品牌。 朱景武从小与茶为伴，到后来学习推广茶文化，似乎让创立煎茶水记成为了水到渠成的事情。但是朱景武也渐渐地意识到，这其中他的心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 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纯粹的一种创业，好，我要做多少家茶馆，然后做到多大多大。但是跟茶走的时间长了之后， 慢慢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生活态度，只要去享受这个过程，慢慢就可以得到了更多。我们在做健康学习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从开始的盲目的一种追求创业，到后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，会发现越走这条路越宽，越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深入，你享受得到的东西会越多，对生活的一种美好也会更多。 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，推广茶也就是在推广中国文化，所以祝金武也觉得茶应该走进每一个中国家庭，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。 在茶馆当中，我们为什么加入这个文化，其实是提倡大家来感受一种慢生活。这种慢生活呢，并不是缓慢或者懒惰的一种生活方式哈，它是通过慢下来，然后再思考，再行动，这样的过程。所以说我们这种慢生活的形式是应该是慢而速长这样一种目的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享受。其实大家的忙碌最终的目的就是一种轻松的生活，然后享受生活这样一个过程，而并不是为了忙碌而忙碌。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一定要静下来，慢下来，去享受生活，然后再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。 有一句话说，悟心容易惜心难，惜得心缘到处显。人生最妙的风景其实都是在于内心从容，而不管是创业还是发展茶文化，金茶水记一直在路上。 创业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定要去享受这个过程，你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多。 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，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创业太辛苦，注册、记账、开户，样样都要钱，前后到处跑，头痛。 顶呱呱集团十月创业优惠，办理公司注册、会计代理、银行开户即可抽取免单机会，祝你成功创业，事半功倍。咨询热线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

感情这东西不会长久，也许它确实很美丽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。哦，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。北京市公安交管局称，根据预测，本周的路面交通压力将会持续的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，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较大，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拥堵情况。而根据预测，工作日早高峰期间，预计东三环南路、崇文门外大街、西三环中路和德胜门外大街以及东四环南路等路段的交通压力较大，尤其是在7:30到8:30，交通压力尤为突出。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你，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，开车的路上呢。 声音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，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会。

在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那在下午的这样一个时段呢，继续要分享给你的一首歌，是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情歌对唱《恋爱达人》。这首歌是罗志祥和小 S 徐熙娣一起演唱的歌曲，作为第二主打曲呢，也收录在了罗志祥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达人秀》当中。这首歌的女声部分是由小 S 演绎的，那小 S 也是罗志祥本人唯一的人选。但是由于两位男女演唱人都是台湾演艺圈的明星，尤其是小 S， 这也让罗志祥跟小 S 的搭档有很高的难度。那在歌曲的旋律上呢，表现到了是年轻男女的爱情语言，歌词当中透露出了两个人在这场爱情游戏当中斗智斗勇的感觉，其实也是说出了恋爱是需要认真态度的。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，就是来自罗志祥和小 S 的《恋爱达人》。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605175-2200。